释迦牟尼佛一而再再而三的劝我们念佛，希望众生都能够早一天成佛。那早一天利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利究竟苦，一定要出力十法界，那六道苦四生法界也不是究竟乐，那无始无明没破还是苦，那所以利苦利的究竟呢，完全脱离十法界了，得究竟乐，决定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能得究竟乐。啊，那么这一桩事情我们要把它搞清楚，有一个清楚的概念，那它能帮助我们修学，啊，那就是一定要知道放下。啊，放下外缘呢，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啊，法上印实，何况非法？法是佛法，佛法也要放下。如果不放下，它是法执。那法执障碍你明心见性。我法两种执着断尽了，心气也没有了，啊，这才能成无上道，啊，这才是利究竟苦，得究竟乐，啊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它是道道地地的法性土，生到那个地方的人是法性身，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。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没有，只有极乐世界这一处。这一部经，黄念老的记住，对这桩事情讲得非常清楚，讲得透彻。啊，我们完全明白了，明白就是看破，明白之后啊，才肯放下，才乐意放下。啊，粗重的烦恼是财色名利，这是六道凡夫通通去做的。我们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好不容易啊，啊，好不容易的是闻佛法能够闻大乘，大乘里面能够闻到净土宗，净土宗里面能够闻到无量寿经，这不得了啊， 你太幸运了。啊，尤其是《无量寿经》里面，夏莲居老居士给我们整理这个汇集本。啊，一切有缘众生。啊，遇到这个本子决定得度啊。啊，能信能愿。像经上讲的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你就决定得生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做阿惟越智菩萨。这个位置高啊，太高了啊，方法太容易了啊。除了这个法门之外，在世尊末法九千年当中，修其他的法门太难太难了。那一个修行人真正想处理六道轮回，不能持戒，不能吃苦，你做不到，你不可能超越六道轮回。那六道轮回不是那么容易出去的，只要有丝毫留念，有丝毫分别执着，就去不了，一定要彻底放下。啊，现在这个时代善知识没有了，找不到了。啊，像海贤这样的人，大善之士，但是他活在世间里看不出啊。你不知道他是善知识，你认为他很愚痴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除一句佛号之外，他什么都不会。真善知识。啊，真善知识就是这个样子。我在年轻时候跟李炳南老居士学经教，啊，老师就给我讲过几次，啊，告诉我有一些寺庙里头会看到，啊，这些乡下念佛人阿公阿婆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就知道念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但是你细心观察呢，他非常慈祥、慈悲。啊，你跟他说什么话，他会给你点头，给你笑。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好像他什么话都不会讲，就会讲这句话。啊，李老师说，这种人决定不能够轻慢，啊，他说他们念佛是决定能往生，而且品位会很高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他是不折不扣地做到了。但是我们这些人呢，不如他。啊，李老师自己说，说我很想学他们，学不像啊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些人里头有没有一心不乱的？肯定有。 有没有得三昧的？肯定有。他们不现神通，他们不要名闻利养，啊，就做一个老老实实这个样子给你看，啊，你要想成佛，你要想往生，啊，你要想得三昧，就用他的方法。啊，这种人是今天真正大善之士，所以大智若愚啊，是这样的人啊。啊，看起来好像是愚痴，真有智慧，真有定功。啊，他不为外面境界所动摇。啊，虽然说什么都不知道，实际上他什么都清楚，什么都明白。啊，只是不说而已。啊，十方如来的本性，心意也。啊，就是劝导我们真信真愿老实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没有福没有慧，你听不到这部经典，你也遇不到。遇到这部经典能听到，你过去生中曾经修福修慧，啊，而且修的是大福大智慧，不是普通的福慧。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啊，这一生当中遇到了这诸佛如来的加持，所以你一接触到生欢喜，一接触到的时候你能听得懂，你能相信，啊，你能够发愿求生净土，你能够一向专念，不简单啊，不容易啊。啊，这个法微妙法，微妙到基础，微妙之中的微妙，啊，念这一句佛号就能拯救这个地球，就能救护一切众生，全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智慧海难中难，心潮普现，这些统统赞叹。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是微妙法，南无阿弥陀佛是救世心，南无阿弥陀佛是智慧海，南无阿弥陀佛是难中难，南无阿弥陀佛是心潮普现。你通通合起来看呐，佛号功德不可思议，佛号功德无比的殊胜，能不念吗？不念真是把光阴空过了，太可惜了。一寸光阴一寸金啊，寸金难买寸光阴啊。啊，所以真正会念阿弥陀佛，这个人是真正自爱。会自爱，当然就会爱人。那就是菩萨心，菩萨心。 至于念佛法门之妙，纵以无量身，夜夜身有无量口，夜夜口有无量舌，夜夜舌有无量音，穷未来劫言说不绝，也难道得少分。念了这一段话，要多多念几遍的，他用这些话来形容念佛法门的微妙，形容的好。真难得了。每一个往生的人，花开见佛，跟阿弥陀佛一样，没有两样。阿弥陀佛无量智慧，无量神通，无量道力，每一个往生的人同时具足。这还得了吗？很短时间就得到啊。你看一般念佛念了三年就往生了，他往生他就得到了。不难啊。如果不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自己要修，那要修无量劫，还未必能得到啊！学这个法门，三年是一般的，我们提倡的。一部经，一句名号，一句阿弥陀佛，一部无量寿经，法上应舌，何况非法？我把其他的法门全部都放下了，活一天，干一天，就是向这部经典学习。跟大家一起分享，一天到晚就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跟仙公老和尚没有两样啊！他还有个小庙，我连小庙也没有。印祖当年在世，自己没有道场，寄居在别人道场。我们今天寄居在居士家里头啊，连道场都没有啊，日子过得很辛苦啊。这人们也是表待众生苦，在这样的年龄，什么时候往生？阿弥陀佛决定。阿弥陀佛什么时候来接我？我什么日子走？我对这个世间一丝毫留念都没有。一切活动我也终止了，不参加了，别人去做，我听得很欢喜，我赞叹， 啊，我自己再也不出门了。啊，一心一意就是求生净土。除这一段事情之外，我什么事情都没有了。啊，在极乐世界，肯定的，这一生呢成佛，没有来生这个概念，没有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真正知道，你决定要把握这一生。这一生什么重要？往生极乐世界重要。啊，所以我听说同学当中有发心的。啊，10年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10年专攻无量寿经。就念这一步，除这一步之外，统统放下，这才行啊！啊，只要真干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宋朝迎科法师念佛只念了3天。啊，3天3夜，不吃不眠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真的感动阿弥陀佛，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恭敬心，不能少啊。少了就没有感应的。这个法门确实是简单，是容易，是快速，就是难信的。啊，真信真法愿，这就是净宗所说的根熟众生啊，他根性成熟了。我们的心跟阿弥陀佛同一个心，所以信佛就是信自己。那不相信自己，怎么会相信佛呢？那阿弥陀佛名号跟自己自信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就是自信的名号。啊，也就是观经上所说的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自他是一，不是二啊。这个意思很深，要结束。该所持之名号，真实不可思议。这个我们要认知。那我们念的这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这6个字，真实决定不是虚妄。那他的功德、智慧啊，现在人讲能量，绝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。那不可思议就是无法想象。这名号、功德，能持之心性，也真是不可思议。啊，能持是我们自己，我们接受了，我们一心称念，啊，真正是用真诚心，

为什么会这么苦呢？万法因缘生啊！啊，这里头啊，就有因有果啊。丢到什么来的？烦恼、迷惑、造业。所召集的这个六道生死轮回的果报，那你的心善、行善所感的果报，就是你召集的果报，是人天。那你的心不善、言行不善，你所召集的是恶鬼畜生地狱，这三恶道通是自己造的啊，决定不可以怨天尤人，与人不相干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，啊，与任何人不相干啊，起心动念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啊。啊，别人可能给我们做正常缘啊，让我们生气，让我们欢喜啊，那是外面来的，可是他自己接受啊，自己不接受不就没事吗？啊，别人诱惑我们，我们如如不动啊，小陈就有这个本事啊，他怎么会如如不动呢？他知道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每一个众生遇到这部经，听到这部经啊，听到一段一句一首偈，他所获得的利益都不可思议。啊，为什么会有这样无法想象的理由？啊，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力的缘故。啊，佛教人接定会就得用走这个道路啊，戒是守规矩，定是得三昧，得三昧之后就会开悟啊，开悟才管用，不开悟不管用啊，开悟就是正果了。啊，那么开悟得放下，无论大乘小乘，放不下还是凡夫，放下才是圣人。啊，小乘放下什么？放下执着，见思烦恼。啊，见是你错误的看法。你把事情全看错了，你都认为它是真的，不知道是假的。啊，你坚固的执着，啊，不肯放下，这叫见惑。啊，见惑有八十八品，分为五大类。啊，这五大类头一个就是身见。六道凡夫每一个人执着身是我， 的身见呢？是佛，五种见惑断了啊，才入门呢。我们想想看，我们能不能做到？是做不到，那佛法没指望了。我们只学一点知识，我们丝毫真正的利益都得不到。这个多难呐！啊，我们今天非常幸运，遇到一个特别法门，这就是净土，遇到阿弥陀佛，不需要断烦恼啊，88品见惑一品都不要断，也能够脱离十八界，不是六道轮回啊，脱离十八界比六道轮回高太多了，六道轮回上阿罗汉呢，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阿惟越智菩萨，你说这还得了吗？所以这个法，不要断烦恼，很容易成就，但是就是难信，没人相信。我们今天遇到了，很欢喜，相不相信？没有相信。为什么？你没做到。我们劝导一个真正相信的人，那这个真正相信的人，海贤法师兄弟两个，那这篇光碟我们看到欢喜啊，从今而后把贪嗔痴慢疑彻底断掉，就这一句佛号念下去啊，经要不要念呢？如果真正坚定信心，不要念经。念经是因为你有怀疑，帮助你断疑生信。真正相信的，就跟那两位法师一样，这两位法师都不认识字，就是一句佛号。到极乐世界就做佛去了。我看到这个光碟，非常感人。啊，我一想他来表法的，我也是来表法的。啊，他先我而走了，阿弥陀佛还没来接我。啊，那我底下在表什么呢？真正万缘放下。一部无量寿经，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看阿弥陀佛要我做几天，时候到了，他一定来叫我。好啊，啊，一切祝福教导我们，无非是叫我们放下，彻底放下。 啊，为什么呢？六道是假的，十法界也是假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定要好好记住。啊，什么是真的？往生到极乐世界是真的。啊，我们学教学了这么多年，我们知道往生到极乐世界所得的这个身体是无量寿，寿命很长，我们常说年年是吧，不老啊。华严经上说的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怎样开发我们自信本具的这些宝藏啊，智慧得相，诸佛如来都是用戒定慧的方法，叫戒定慧三学，能开发自信的智慧，开发自信的德能相好啊。那么净宗更妙，把戒定慧浓缩在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里头，具足圆满的戒定慧，太妙了。而且人人用这个方法都能开发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啊，只要能你肯信。海心老和尚，海心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，啊，诸位真正向你去学习是正法，不要听外面人胡说八道。啊，念佛，个人有个人的念法，只要你念的字欢喜，啊，念到心底清净，念到法喜充满，你就一直念下去，绝对没错误。啊，不必人家用这个方法，我要跟他学，没有一定的，没有定法，如来可说。啊，这个要知道。啊，不要随着别人转。不要被别人欺骗，你就对了。啊，那么你实在是有怀疑，自己没有把握，你就到南阳来福寺，你去问问，现在住持是印智法师啊，你去问问他，他会告诉你啊，他跟老和尚学的啊，老和尚怎么念法老和尚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的啊，一点不假了。念佛人真正肯干的，三年成就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！诸位去看看《往生传》，看看《净土圣贤录》，你就明白了，净宗之妙。 妙不可言的。净宗主书生十方诸佛如来都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这不是假的。我们遇到大清心啊，被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了，尤其遇到夏莲居老居士回忆本，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记住，啊，遇到这些大德跟我们表法，啊，我们这十几年学没有学错，啊，走的是正道。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，啊，学佛最重要的目标是离苦得乐，苦有究竟苦，究竟苦就是六道轮回，不出六道轮回很麻烦啊。六道里面人天比较好一点，但是现在在乱世，乱世的人很苦，这是我们自己亲身感受的啊！如果这一生当中没有遇到佛法，这个日子怎么过啊？真正是苦不堪言呐！啊，遇到佛法，让我们终究明白了啊，苦从哪里来的？是自己起心动念、念头、言语、行为，有善有不善，不善招来的苦报，善因善果招来的乐报，但是我们的造作总是不善的多，善的少啊，尤其在现代的社会，父母没教我们，老师也没教我们，我们真的没有看到行善之人、习善之人，不是说这个世界没有，有少了，绝大多数的让我们看到的，尤其现在媒体传播这里面的内容啊，多半都是不善，都是负面的，这影响社会非常之大啊！大概我们上了60岁以上的这个年龄就有感觉啊，往回去看看过去，过去十年前跟现在的社会相比，再往前推十年、20年前，跟十年来比较，就非常明显，我们的社会呀，是在向着苦果这边走。也就是，一个十年比一个十年辛苦。 啊，科技的发明好像是越往后越有进步，但是人们现在生活的品质啊，思想、言论、行为啊，是一个十年不如一个十年，走下坡。啊，那么佛法教学啊，叫我们修学，终极的目标呢，没有别的。回归自信，这就叫成佛。啊，不能向着迷，向迷是愈迷愈深，那是苦海无边。啊，所以让我们回头，小乘回头了。啊，见思烦恼断了，这个是四果阿罗汉。华严说的妄想分别执着，就是一般大乘经上讲的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。啊，烦恼从哪里起的？就是无明啊，无明佛用的这个名字用得好，无明上加个无始，无始无明，这两个字加得妙绝了啊。无始无明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明无明没有开始，无明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只要你不执着他，不理会他，他不爱死。那可是分别执着爱死，执着制造六道轮回，就六道轮回从哪来？执着来的，就是见思烦恼。见思烦恼断了，六道轮回不见了。啊，六根这六尘。不执着，不分别，看得很清楚，听得很清楚，我们通常讲根本没有放在心上，这就对了，这就是阿罗汉啊，他就超越六道了，六道就不见了。那么我们呢，我们完全把它执着了，以为它是真的啊，眼见色，把色放在心上；耳闻声，把声放在心上。这个麻烦大了。放在心上，合乎自己的意思就欢喜。不合自己的意思就讨厌。根据生起什么呢？爱憎。爱憎是烦恼。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爱憎，现在你是六根对六尘境界啊，起的烦恼了，这起烦恼了。如果你通通不放在心上了，见色闻声都不起烦恼啊，心是清净的。我们的经体上清净平等处，清净是阿罗汉的心，平等是菩萨心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就晓得什么叫修行，什么叫功夫。啊，海贤老和尚112岁，欲知时至，往生了。我们从他一生的行迹上看， 他真放下了，他真修行。啊，用什么功夫呢？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一句佛号。为我们表法，表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他一生一句阿弥陀佛没有离开口，没有离开心，心里头有阿弥陀佛，口里头有阿弥陀佛。啊，通常念佛，他念出声的，但是念出声的时间不长，20分钟。然后他是默念，啊，金刚持，口动没有声音，确实得念佛三昧。那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！这一句名号不但是一切诸佛的共同名号，十方三世一切佛都叫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共同名号，是总名号。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尊佛就用这个做自己的名号。这个名号的意思啊，完全照中国的字来翻，无量智慧，无量觉悟。你们想想看，哪一尊佛不是无量智慧，不是无量觉悟？所以他是通名，念的一个名号呢，就是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名号你全念到了，你一个都没漏啊！真是华严经上所说一切一切一切皆一，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。那同时呢，这一句名号里头又包含一切诸佛所说无量无边的经法，通通在这一句话里，一句里头，所以这一句全包了啊！啊，还要不要去念这个经？念那个经不需要了，一句佛号全念了，啊，华严也念了，法华也念了，般若也念了，啊，连三句境界都念了，一样不缺。这个意思要懂啊！所以他的师父叫他的一句佛号念到底啊，那个意思很深很深啊，啊，不要走弯路啊，这是一条直路啊，啊，一般念佛的人通常都是3年就能往生，弘一法师讲过一句话，阿弥陀佛无上一王啊，啊，你要不肯念的，不是愚痴就是狂妄。这话说得好啊，啊，真正懂得这一句名号的功德，这一句名号的意义啊，哪有不念佛的道理？这个老和尚为我们的表法没有别的，就是一句佛号，在哪里念？一切时一切处，心里头有这句佛号的时候，就是道场。道场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啊，确实是正法道场。极乐世界是非去不可。 千万不能疏忽。啊，为什么？我们要不在极乐世界，在任何佛国度修行，要想证得无上菩提，那是无量劫，时间太长太长了，啊，无法计算的。那么要往生极乐世界，一生就成功了，不要等来世啊。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佛法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诸位一定要知道，人并没有。